能靠它活多久。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，才在倾盆大雨的夜， 不是之前情动以后撑不过一天，留不住算不出 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。

心爱，但我对他说心爱还另外。把困难爱，要给困难更深爱，把他坚持好心爱，但我对他说心爱。辗转光明可暖大木西，此文同窗木耳语，不解说云冷，那忽难过两三句，寒雪偶尔

好吗？管你是情人或朋友，不许你忘记，不许你忘记飘着花香的约定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记得吗？为爱绽放的决心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先说好下个夏天一起放。一颗心也怀疑它的真假，因为那爱情没有哪里可查，有人这两个字总有一点可怕。我们相遇竟然在巴黎铁塔，我在这个花花世界在屋里看着花。我不是小傻瓜啊，我不是小傻瓜，我有一颗很强的雷达。爱情很复杂，又挺像这回答，一点点对号，我们在那一年很快乐，但最后还是 say goodbye。 那一个傻回忆闪闪又发亮，天上星星星星都没有时差。爱情就像给大家飞步新的幻想，我们都知道、哦、但是我们彼此不让步，像个小孩过去长在记忆深刻。亲爱的你好吗？管你是情人或朋友，不许你忘记，不许你忘记飘着花香的约定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记得吗？为爱绽放的决心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先说好下个夏天继续美丽。还来不及回头我们已长大，月光阳光下我们影子好长，认识你发现有青春的伟大，现实世界里面还有童话。带我一起疯狂，带我一起堕落，谢谢你出现在我梦中。幸福啊，总有一天终究会变成红苹果，爱一天一颗填满我心里那块天空。再过一些时候我可能会忘记，我为什么为了你能哭三个月。当我抓紧每次流星划过天际，才终于能学会什么叫珍惜。原来一起生活都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开始每天写日记。那这样以后你问那个时候我的回忆，我才可以说给你听。亲爱的你好吗？管你是情人或朋友，不许你忘记，不许你忘记飘着花香的约定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记得吗？为爱绽放的决心。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，先说好下个夏天继续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